欢迎大家收听《芒向编辑部》历史环节，我是家陈生。节目开始之前就要讲一下一啲安排。因为有网友提过咧，比较难揾翻之前嗰几集录嘅 YouTube。我同编辑部同僚商讨过之后咧，就决定开一个新嘅 Facebook page， 就叫做《芒向历史部》，就将以前嗰几集录摆晒上去，同埋另外会写一啲有趣嘅历史内容事件咁摆上去，咁同大家分享交流。就第二件事又要讲声对唔住，因为同制作嗰边就沟通嘅问题，就喺 YouTube 上面嗰个栏咧就写咗系加图嘅下篇，其实应该系中篇，就好对唔住大家。我哋会多加留意噶啦。依家将要讲嘅咧系加图嘅下篇。咁对于讲呢个人讲三章，我自己都好意外。咁一嚟系一个传奇人物，二嚟咧就系因为呢一篇之后，呢个人加图将会掌管罗马34年。佢嘅生命啊，正直到佢死为止。咁佢嘅生命咧，就系其实贯穿咗成个迦太基同罗马嘅和约50年。佢嘅喜乐就呢50年间啊，而佢最后做嘅一件事就系好似马西尼撒一样，为迦太基打上棺材钉。而呢50年间，佢将罗马塑造到一个只有保守派同埋保守主义先至系罗马核心，成个罗马共和国元老院嘅核心同埋政坛嘅核心。正确啲嚟，如果讲得简单啲，就系世界嘅中心系罗马，罗马嘅中心就系贵族元老保守派。保守派嘅意思即系大地主。一切的政策对外对内啊，都是以此为中心，即是等于阿陈云啊，不是冇咗条筋嗰个陈云筋国师啊，而是中共八老陈云就话，共产党应该由红色的子弟永远掌权，依一样心态是一模一样，所以就慢慢。将罗马对外是不停咁掠人，将其他掠小民族欺凌，抢佢哋嘅土地以自负，因为系地主式保守派。对内就系打压其他工商业，就为将咁样，并且由于佢同西比亚之间嘅竞争嘅时候，打开咗好多唔应该打开嘅门。一道又一道咁打開咗，就令到好多後來者，一啲平庸嘅人、平庸嘅貴族都係咁樣做，而奪取權力，令到個元老院不停咁腐化，並且令到無形中不停咁，由於不停咁打外族，最後就令到冇人冇將坐大，結果就。百年之后引起内战，直到凯撒上位为止。咁好啦，而家我就睇下佢点样打开一道又一道嘅门。芒向编辑部历史环节第一单元：帝国崛起，城邦毁灭，迦太基覆亡记第三章，加图下篇，英雄相逝。时代更替，时间是公元前195年岁末，加图就准备就去西班牙了，成做总督。而尽管这一年他同西比亚的斗争，他第一次做执政，同西比亚的斗争可以叫打个和，但是在外交上他拿到一个胜利。就是赶走了 呢個漢尼拔啊，喺佢哋施壓之下，迦太基人就宣告漢尼拔有心啊，呢個顛覆國家政權，於是佢就出逃，走咗去波斯呢個安提亞三世大帝嗰度做佢客卿，就引起咗羅馬人嘅觸動咗羅馬人嘅神經。但是又密切監視中，而加圖就一心就要去西班牙了，乜都唔理，因為佢決定要用喺做總督呢段時間，就去取得凱旋式，喺政壇上，啊，好似賽馬咁，由二檔跑上一檔，最後挑戰馬王西比亞。如果仲有兩三年時間就穩陣，但係好可惜。佢只有一年，因为下一任嘅執政就係佢親家西比亚阿菲力加嘅堂兄弟纳西卡，而纳西卡攞到嘅省属，根据元老院嘅安排同埋抽签之后，又係西班牙。即係换言之，如果佢攞唔到凯旋式，就万事大吉，永远就摆二档，因为来年嘅執政就可以抢佢嘅功勋。名搶嗰只，咁啊，於是佢就攞咗。當時西班牙其實都已經有仗打緊，但主要係防衛性質，對付一啲遊牧民族土匪。咁啊，佢向元老院申請安排咧，嚇就可以有權攞兩個軍團，一個軍團6000，兩個軍團12000，再加一啲意大利盟軍幫拖，大約就20000人左右就走咗過去。咁去到之後咧，就首先就梗係佢能力嚟噶嘛，青年在外嘅名，就於是就趕走曬所有嚇，好似撒丁尼亞島嗰陣咁，趕走曬所有嗰啲高利貸啊、傭員啊嗰啲咁嘅嘢啦嚇。同時咧，就召開一個部族大會，就睇下邊個係朋友，邊個係敵人。其實講清楚啲就係、是。唔係朋友就係敵人，就係、是、朋友嘅咧，就唔該你同公告。如果你哋係朋友，唔該你哋同我拆曬城牆。如果唔係就有嫌疑，咁聽佢講就唔打，咁唔聽佢講就即刻打。呢一場戰爭有幾殘酷，係冇人講過，但係根據估計就係咁。佢兩件事可以講有幾大禍。第一件就係加圖。曾經自己吹去佢毀滅咗個村莊，佢搞過嘅村莊係多過佢留喺西班牙嘅日子。羅馬歷1年360日，佢搞過嘅村莊超過400條，以平均1條1000人嚟計，佢毀滅咗400000人嘅家園，即使係計500人一條村，都有200000。佢攞翻去羅馬嘅金銀珠寶，足夠可以攞到一次凱旋式。佢搶咗差唔多200000人嘅財富去自肥，而最緊要嘅係佢劃咗一啲大量嘅土地做交俾羅馬做工地，而呢啲土地其實經過。內部嘅規程咧，就會著我諗有70-80%會落入保守派元老或者其他元老嘅口袋，壯大自己嘅勢力啊！咁六嗱講到呢度講下，迦太基人喺度嗰陣就唔會做得咁絕啊，雖然都會同其他打，點解？因为他们相信的权力是来自海商，相信权力来自于贸易和钱。啊、即是你辛辛苦苦掘矿山，我买些东西给你赚回你转头，是平等交易。但是这个罗马人是一个农民，他们相信的是土地，我的权力和财富是来源于土地。呢一样嘢就系决定性嘅唔同，所以佢哋认为我掠你嘅地先至系一切，等于共产党对 係咪英國人嘅分別？英國人佢唔著重土地，佢著重錢，所以佢可以放棄香港。但係共產黨佢係不停咁要土地，因為我立咗你嘅地，我可以有你嘅人，我可以有你嘅權。冇人冇土地，冇人冇權係唔得嘅。對於所以對於咩歸英派講話，我哋黐翻去啊英國，根本就係有些好天真，唔明白海商心態。好啦，扯遠咗，好啦，加圖就獲得一次海船釋翻去，依、這個都唔係大勝利。最大嘅勝利就係佢發動到元老院保守派啊，就話接任嘅西比亞納西卡唔准改動加圖任何在任時嘅法令所立嘅，同埋行政手段，即係好似啲人叫話七七七，唔好搞六八九一模一樣。你係依個加圖 2.0 嘅納西卡，你唔使諗呢樣嘢係好重要嘅，證明咗當時西比亞家族嘅威名已經開始墮落去啦。而加圖之前有好多人都係咁樣做，掠其他弱小民族以鞏固一己權勢，但係能夠攞到海船式嘅加圖係第一個，亦都唔會係最後一個。其他之後好多人仿效，不停咁去欺負西班牙或者第時嘅土耳其地中海小國，甚至第時中嘅名將嚇 Julius Caesar 海撒，佢都係咁樣做。不過佢玩得好大，佢走去打高盧，一個高難度動作，佢唔係去打西班牙嘅。好，講到依度就之後啦。好啦，攞咗海船釋翻去，威進。咁同時間東邊咧就不停咁傳來消息，啊，這個波斯有異動，於是就對方既然有漢尼拔，我就要出西比亞，就決定派阿西比亞過去土耳其睇清楚究竟發生乜嘢事，即係過去波斯一帶，咁啊出發，咁二嚟就洗開佢啊，洗開依、這個。第一人就好，就好第好第时对付佢。咁啊，当阿西比亚去啦，经过希腊，可能写两封信俾呢个马其顿王。咁啊，成个使节团就逗留咗喺呢个叫以弗所，土耳其地嘅爱琴海边境以弗所嗰度。咁啊，以弗所好出名嘅，如果而家都仍然存在，係好靚嘅。喺聖經都有提及，叫做以弗所人書啊嘛。保羅啊，聖人保羅，如果讀過聖經都記得啦。咁喺嗰度咧，見到一個老朋友，就是、漢尼拔。自從9年前大家見過面嚇，喺撒馬就冇再見啦。咁啊，於是就飲宴啦，成日都飲宴，就有一段説話咧，就好值得講，名垂千古。咁當時就飲宴上邊咧，就有人大家互相評論邊個係古今第一名將。咁啊，有條友問阿漢尼拔誰為第一名將？咁漢尼拔就話：第一個係亞歷山大。咁聽咁冇，因為佢帶幾萬友啊，由歐洲一路打到去印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好啦，咁冇聲出。第二個咧，第二個就係希臘嘅皮諾斯王。嗱、啊，佢夠撲帶幾萬友走去打羅馬，而且佢嘅用嘅戰術係十分之新，當時嘅世界嚟講，咩步騎混合啊嗰啲咁， 而且嗰啲排兵布阵，后屘罗马人系学咗佢嗰种阵法先打低佢，所以西比亚都冇出城。咁于是就问：咁第三位系边个？汉尼拔就话：系我，汉尼拔带住几万人、几万友越过阿尔卑斯山，直到意大利。内外无援，游论咗17年，毁灭咗400条村庄，前无古人。于是西比亚当场大笑，就话：咁既然系咁，如果你冇俾我打低嘅话，你会觉得自己排第几啊？咁串佢，阿汉尼拔直视住佢，然之后就话：如果我冇俾你打低嘅话，我会排第一。咁样，咁呢段说话就系好出名嘅，即系两个人互相抽串啊。但系我觉得，更加难得嘅系之后汉尼拔曾经向西比亚提出过，过嚟我嗰栋宅嗰度小住两下啦，大家秉烛长谈。阿西比亚就话：如果你唔系投靠咗波斯王，佢话我都好乐意咁样做。咁啊，双方都系个有胸襟嘅人，好似林丹与李宗伟啊，好多个啊，打低保特，即系最后嗰场跑赢保特嗰个啊，呢啲全部都系有气魄嘅人，个胸襟系好广。不过时势就不到佢哋啦。好啦，讲到呢度，咁啊，终于等到阿波斯王由呢个巴比伦去到以弗所，即系喺中东走到嚟以弗所，咁啊，见咗佢两面，打过两句嘴炮，咁啊，走咗啦。阿西比亚翻到罗马咧，就同佢讲，就同元老院公布，波斯王准备打仗。咁於是大家厲兵秣馬。咁啊，當時一話打，咁啊冇幾耐就果然啊，波斯王安提亞三世大帝就率兵喺土耳其就越過呢個黑海海峽啊，即係越過君士坦丁堡嗰個海峽咧，就一路過去希臘。咁嗰一年嘅春去到嗰一年夏天就停咗喺度唔喐，冇喐到，咁啊喺度整下啲粮草啊咁啦，后援好紧要，而且佢东边有马其顿王夹住，佢要打得好稳固先喐手。咁啊，罗马人于是就派咗队兵，大约2-3万人又系，就去咗希腊先，然之后北上，咁啊准一个冬天准备好啦。双方就喺来年嘅春天，即系呢个公元前191年，加图成为咗呢个执政之后4年，准备打。而呢一场仗，呢个罗马人就派咗一个执政叫曼尼亚斯，而加图就竟然自动请缨，佢曾经成为一个执政噶嘛，就话。我都要参战，我愿意成为曼尼亚斯的手下，军团教卫而出阵，呢样嘢就系值得嘉许啊！因为对加图嚟讲，只要打低一个王，攞佢个海船式系贿赂翻嚟，佢自己都知道。但系如果佢能够打低一个王，佢就能够同西比亚睇齐。所以佢宁愿抛弃自己嘅高位，因为佢系一个攞个海船式嘅将军，论资排辈，佢竟然为了一个新嘅执政、低阶嘅执政去做佢军团教卫，呢样嘢为咗权力或者为咗国家，佢都肯做所以都系好值得称赞嗰种斗心。咁啊，好啦，咁啊讲啦，双方出阵， 咁啱啱好咧，就對峙咗喺呢個温泉關，啊喺呢個雅典北部嘅温泉關。咁講温泉關咧，其實就300多年前，啊大家聽過可能好熟悉，就係當年《戰狼300》嗰套電影《斯巴達王》啊，同波斯王對陣之處。而當時呢個波嚇，而而家呢個安提亞三世大帝所攞嘅兵力同羅馬嘅 different 都係差唔多，佢攞咗應該有號稱十幾萬人，而羅馬係真係實數嚟嘅嚇。咁啊，佢話佢有十幾萬人，可能打得係50,000，但係羅馬人只有2-3萬啫，喺軍泉關嘅南邊。咁啊，但係戰鬥咧就係對調，羅馬人主攻。弱者主攻，由南向北，啊，波斯王就由北向南，大家有个对峙。而波斯人之前已经喺嗰啲山头，甚至当年兜督斯巴达王嗰条小路都驻咗兵，你唔使旨意过得嚟偷袭我谂住。咁啊，加图当时就同执政曼尼亚斯讲：，既然系咁，吓。好啦，既然系咁，我愿意带嗰啲咩马其顿兵或者其他嗰啲杂兵，希腊啊马希腊兵系啦，唔系马其顿，系希腊其他城邦组成嘅军队，成夜搵一条上山嘅路，然之后兜佢后边打佢，而执政阁下。就带罗马兵啊，直冲就引开佢，即系正面进攻入温泉关。我喺后边督佢。于是吓，朝头早，譬如话第二朝朝早9点、10点，我应该会出现嘅。咁讲，讲完之后就冇办法，就话好俾你咁搏一搏。咁啊，带咗我估1,000多-2,000人啦，就咁样做。咪幾百友都未頂嘅，咁夜晚跨嗰座山咧，就即係嗰啲小路又唔行啊，行條新嘅路，咁佢跨個山就俾佢跨咗，就俾佢跨過咗。咁夜晚情蕩失路嘅，咁好彩跨過咗。咁第二朝早咧，就捉咗一兩，甚至捉到一兩個士兵，就知道個大王匿喺邊度。咁好啦，咁第二朝早。一到咁、那个执政曼尼亚斯就挥军闯温泉关，挂嗰当时打仗系咁嘅，朝头早你挂起个牌，就我要出战啦。咁啊，或者揾个使者同佢讲，我哋开拖落先打嘅，好鬼君子嘅，啊，即系好似约埋话去天台打交咁样嘅，啊，啲僆仔约埋天台打交，唔会话等你行下偷袭你冇依块嘢。咁见到你嚟。咁好，我又布阵咁啊！于是双方出阵喺温泉关前打啦。咁啊，打到好劲嗰阵咧，突然间卡图就兵出嚟喺山顶度冲落去，哇！吓到个大王惊窒晒，估都估唔到会咁。咁啊，只咁嗰阵传说咧，就卡图直情系有个士兵就一粒飞石打中大王个口，打爆咗佢只咁。咁啊，嚇到個大王走佬，咁啊，結果雙方會面嗰陣咧，加圖就同嗰個曼尼亞斯見到攬住對方喺度大叫，打贏仗啦，啊，打走咗波斯王，啊，嗰啲大軍啊，咁啊，對羅馬人嚟講，佢哋嘅威名已經到達咗戰狼300嘅地步啊。甚至勁過戰狼300，當年斯巴達人嘅地步啦。我哋打低波斯王，就自命為新嘅地中海保衛者。咁啊，好啦，雖然就打贏一仗，波斯王退翻去土耳其，羅馬人就決定乘勝追擊，派西比亞同埋佢嘅兄弟盧卡斯西比亞就出發。 卢卡斯西比亚就做执政主公，西比亚菲力加就做佢顾问，就同加图与万尼亚斯一样，就率领咗大军水陆并进，就当呢个西比亚渡过咗呢个黑海海峡，踏入亚洲地界嗰一刻，竟然俾佢听到一个消息。我讲个水陆并进啊嘛，喺海军有一役，罗马人输咗，佢个仔俾波斯王俘虏。咁我谂住，大煲啦！但系点知佢自己都估唔到，突然间有个使节嚟，带咗佢个仔嚟，咁就话：我冇杀你个仔，我愿意讲和，你系退翻去欧洲。我愿意留，我愿意放弃波斯喺希腊、欧洲、马其顿地界嘅地，点样？咁样讲。如果你肯嘅话，喺呢条和约放水，我愿意搏仇。咁阿西比亚接翻个仔啊，就同佢讲：多谢你送翻个仔俾我，钱我就唔要噶啦。但是而家我嘅大军已经过咗土耳其，即系已经过咗黑海海峡。如果我未过之前，我仲可以有啲嘢可以做，但我已经过咗嚟，你准备开战啦。如果你想唔打得，你必须要放弃小亚细亚，即系佢当时我哋而家叫嘅土耳其嘅所有势力，俾翻晒希腊人，俾翻晒原底所有嘅小国，如何？咁？波斯王梗系唔肯，於是就決戰。咁啊，長情又唔使講嘅，輸到撲街啊！西比亞天下無敵。咁啊，當時羅馬人一聽到，哇！西比亞打贏啦！咁大家都喺度講一句笑話，就係話：從前有一個大王，佢叫做安提亞大王。不過從前咁樣講。咁西比亚嘅威名又震翻上去，但系当佢翻到罗马，可能威咗几个月之后，就开始听到啲信息啦，就系话：咦，西比亚个仔俾人捉咗，点解会放翻噶？使讲嘅咩？梗系有打龙通啦，佢收咗钱啦。如果唔系，点会放水啊？15,000 泰伦啊，就放过波斯王。边有咁爽啊？梗系打死佢啊！点解会放个波斯王啊？咁样，然之后牵下，喂，仲记唔记得加泰基啊？10,000 泰伦嗰十零廿条就放过佢啦，唔得噶，梗系收咗钱啦、啊，咁样唔停咁传，咁啊传下，就越谣言就越滚越大，最后就引致到我哋喺第一章讲嘅。西比亚审讯事件，咁西比亚完全无视佢呢个审讯，走咗出去。加图睇到，好你好嘢，当我冇到嘛，我实咬死你。咁佢谂住架，又再发动顾问官，再叫佢上庭，西比亚上庭。咁但系当佢喐手之前，西比亚突然间就开个记者招待会。我今日有重要的事宣布，好像当日老萧对芒果佬咁，唔系对芒果佬同勾达咁，我有重要的事宣布，然之后叫晒啲人嚟就话啦，我决定金盆洗手，退出政坛。嗰阵不过佢48、9岁，49、50岁到啫。咁啊，听到之后全个罗马。全个地中海世界都震惊，但佢唔理，佢退咗休，可能佢真系太攰啦，佢或者可能系不过以退为进，睇你啲系咩人反应，有啲咩反应，但系冇人有任何反应，咁佢都唯有退，佢亦都觉得好攰啦，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你想玩就玩饱佢咯，系咪？咁当佢退咗落嚟咧，就去咗意大利南部一个度假胜地嗰度养老，农庄嗰度养老。 咁但係並不代表人哋會放過佢。加圖決定放過佢，但係由於佢嘅成功，令到有人想仿效，搞阿西比亞以求出名。咁啊，當時過咗兩年，又有一個顧問官走出嚟，話要告阿西比亞喺元老院話，我哋要立翻出嚟。突然間有一個人企出嚟，就同佢就阻止佢，就話西比亞有大功於國，我哋應該要感激佢，而唔係咁樣羞辱佢。你一次又一次走上嚟要奚落侮辱佢嘅話，唔單止侮辱西比亞本人。亦都侮辱咗我哋罗马人原本应该有嘅品德。咁样讲完之后，就成个元老院静晒，就决定放过西比亚，唔再提佢呢件事。咁西比呢个人嘅名就叫做提比略格拉古，咁啊史称大提比略格拉古。佢个仔就叫提比略格拉古，因为同佢个仔分。咁西比亚家族记住呢个人，感恩图报，十年到之后就将西比亚阿菲力家嘅细女哥利尼亚嫁咗俾佢，因为当时佢嘅细女系五岁，十年后系十五岁啫，咁啊嫁咗俾佢，咁啊两个人好恩爱，又生咗两仔一女，咁。他那两个仔就等于第次罗马的胡耀邦赵子阳，意图土地改革、分少少田出去，就被所谓的保守派元老打死。这些都后话，罗马人的六四可以叫做扯远了。再过多几年，公元前183年，撒马战役之后15年，西比亚就死咗啦。咁喺佢嘅墓铭志上面就写：忘恩负义嘅祖国，你不配拥有我嘅尸骨。佢嘅尸骸并冇摆翻去罗马，而系喺个隐居之地。依句说话嘅英文就系Undisgraceful fatherland, you won't deserve my bone。 最可惜的就是同一年，最巧合的同一年，公元前183年，康里拔的大靠山安提阿王失势了，即是被人输了。那么他逃亡走到一个海滩，就说当时已经被人追捕了，老泪中横，就说一句：既然罗马人这么恐惧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就成全他们饮毒酒服毒自杀。两个英雄人物死在同一年，死在一些平庸分别失败一些平庸的人手上。咁而喺阿西比亚死之前一年，公元前184年，加图同埋佢个笔弟华勒留斯代表保守派登上咗呢个罗马政坛最高官职监察官，任期5年嘅监察官地位，就正式开始咗罗马人。另一个年代，下一章 SPQR 共和盛世，多谢大家收听。